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有这么一套书，很多60后70后的朋友就曾经看过，后来又给自己的孩子买过，而这批80后90后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也成为了父母，又开始给自己的孩子们买新版的。这是一套划时代的青少年科普读物，最近这套图书还被改编成了一台舞台剧，将由改编过《三体》《解忧杂货店》的舞台剧原班人马精心打造，奉献给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那既然说到了划时代、科普、青少年读物这些字眼，您是不是已经猜到了咱们今天的主角是哪套图书了呢？没错，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十万个为什么》50多年来6个版本图书的诞生和发展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十万个为什么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世纪6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一套青少年科普读物。50多年来，这套书已经先后出版了6个版本，累计发行量超过了1亿册。要说到这套图书的诞生，时间得先回到1958年。那个时候，少儿社已经出版了一些儿童科普读物，虽然反响不错，但是都比较浅显，大多数都是只有1-2万字的小册子。少儿社的第3编辑室是专门负责编纂自然科学类的图书的，办公室里有个编辑叫曹艳芳，30岁出头，是办公室里6位年轻编辑中少数已经成家的一个。他的小女儿就成天缠着他问为什么。妈妈为什么会下雪啊？为什么星星会眨眼啊？为什么鸭子会游泳而鸡却不会呢？孩子嘛，那是看见什么就问什么，常常是问的老妈招架不住，而灵感呢就从这儿来了。曹艳芳和同事们一商量，干脆出一本能够回答孩子们所有问题的书吧。曹艳芳的女儿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那些随便瞎问的问题，最终居然促成了一套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科普读物的诞生。主意是有了，书名又成了问题。办公室里一块小黑板，每天大家想起什么名字就写在黑板上，不好就擦掉。什么你知道吗？知识的海洋，没想出一个名字就有人说雾灵雾灵，就是上海话不行的意思。某一天终于有人想起来，苏联作家伊林有一本科普书叫屋子里的科学，扉页上印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布林的一首小诗，7000个在哪里，5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国内出版社在1930年代引进这本书的时候，就借用了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把书名改成了《十万个为什么》。大家觉得这名字着实不错，就借用了来。在琢磨书名的同时，组稿的工作也在进行着。一开始大家以为组稿很简单，直接找了一批师范学校的教师来撰写。写稿用了1年的时间，等编辑们满怀期待看到稿子，却更发愁了。因为老师们写的书稿，所有问题都是按照教科书上的知识点来的，内容也都是教科书的延伸，就连写作的语言也是教科书式的。那这样的书不就成了教辅图书了吗？ 小朋友们能爱看吗？编辑们意识到这样的稿子是不行的，虽然这第一次组稿不够成功，但大家心里对于这套书的想法却是更加明晰了。当时少儿社的图书编辑们不止坐在办公室里闷头编稿子，还常常走出去和少年儿童们保持接触。三编室的另一位编辑洪祖年就在上海市区和郊区的两所小学担任着校外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去给小朋友们上几节课。他就想到小朋友们喜欢看什么内容只有小朋友自己才知道，他就和同事一起油印了10000份调查问卷，16开大小，打着横线，上面印着一句话：请你提一些你想知道的为什么。利用各自的联系渠道，六位编辑发动起了上海市的几十所中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两三个月之后，他们收回了6000-7000份的问卷，堆满了2个大抽屉。直到今天，洪祖年还记得孩子们提的最多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恐龙是怎么灭绝的？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最近一台叫做《十万个为什么》的大型奇趣探索舞台剧正式建组了。第一部作品的主题叫做《无限远》，从海洋世界到恐龙时代，再到广阔的外太空。舞台剧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将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博物馆、科技馆或者电影院的视听体验。对于孩子们来说，欣赏这样的舞台表演应该是很有乐趣的。我们再回到图书《十万个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们首先也在考虑着乐趣的问题。给孩子写的书就得选择孩子爱看的内容，还得用孩子们喜欢的语言来写才行。第一次组稿不太成功，第二次编辑们就有了思路。曹艳芳编辑想起来，他曾经编过一本书叫《碳的一家》，作者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名大二的学生。那本小书文字活泼，风格清新。哎，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就可以来为《十万个为什么》写稿呢？曹艳芳想到这个作者名叫叶永烈，他从小就是个文学青年，小学就在报纸上发表过诗作。高考的时候，他听说北大新闻系不容易考上，就报了化学系。在大学期间，他结合所学的专业，开始尝试着写起了科普文章，结果发现科普文章比诗和小说更容易发表，投稿是一头一个准儿。接到约稿之后，叶永烈就按照曹艳芳给的问题单子挨个写了一遍，写完之后他还觉着意犹未尽，又加了几个自己觉得应该列出来的问题。而样稿发过去之后，叶永烈收到的回信里有了更多的问题。就这样，叶永烈一口气写了化学分册173个问题里的163个，后来又写了天文、地理、生物等其他分册的一些题目。这么算起来，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最早的5本书里，有2/3的内容都是由叶永烈一个人来完成的，而那个时候他才只有20岁。1961年，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一经出版，就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少儿社的三编室里收到了好几千封的读者来信，有人提出了新的问题，有人也对书里的解答提出了疑问。叶永烈还记得有人来信告诉他，在《重水是什么》这一节里，有关重水在水里面的含量这个数据不对。为了核实这个问题，叶永烈还专门去请教了北大化学系的老教授，一问才知道，原来世界各地的水所含的重水比例的确是略有不同的。您看，这读者里头还真有比作者还要专业的。为了回应读者的热情，从1964年到1999年，在近40年的跨度里，少儿社又陆续出版了4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 而叶永烈依然参与了撰写。这套图书在叶永烈的人生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当年和妻子谈恋爱，去妻子娘家提亲的时候送的礼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科研单位工作，但他一心向往文学创作，到单位才不满一个月，就包里提着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去了当时的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他敲开厂长办公室的门，报上自己的大名，还没来得及拿出书来，对方就高兴地说：你就是叶永烈啊，我们正找你呢。原来上海科教电影厂当时正在拍《十万个为什么》的电影，早就知道叶永烈是主要作者，曾经还向北大要过人，但没有成功。就这样，在那个人人需要服从分配的年代，在《十万个为什么》的名牌效应下，叶永烈是如愿以偿的调动了工作。前几年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在编纂的过程当中，依然请到了已经70多岁的叶永烈来出谋划策。叶永烈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中学时就非常爱看书，当时他有3个借书证，3个图书馆轮流看。初三那年，他对科普书籍产生了兴趣，那时候读到的几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本正是苏联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而那时候的他一定想不到，《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书名和他有了一辈子的缘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说的是少儿科普图书《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的第一版是在1961年出版，1964年、1970年、1980年和1999年又分别推出了2、3、4、5版。咱们不同年龄层的听众朋友们读的应该也是不一样的版本。2013年最新版，也就是第六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发行。大家如果现在去书店里买这套图书，买到的应该就是这个版本了。一套图书的出版跨越了50多年的时间，随着科技文化的进步，图书的内容也在发生着改变。从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开始，作者的队伍就扩大了好几倍。比如当时南京植物所里本来只有汪嘉熙一位作者负责植物类问题的撰写，写第二版的时候，南京植物所就有4、5位作者加盟，都是被汪嘉熙带动起来的年轻人。遗憾的是，汪嘉熙已经在1986年因病去世，他有个女儿叫汪春雷，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童年时代帮着爸爸写《十万个为什么》的经历。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不用上幼儿园的小春雷总能因为爸爸一句快起来帮我们写书的招呼，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只见他们家已经成了临时指挥部，作者们就聚在那里讨论稿子，而小春雷呢就成了爸爸的临时联络员。任务来了，你去魏阿姨家送条子，小春雷就三步一蹦地跑到魏阿姨家说：阿姨，我爸问你，这是不是拉丁科的？阿姨笑了说：没有拉丁科，植物的名字啊都是用拉丁文来写的，等我写好带给你爸爸。有时候小春雷走到半道就把爸爸布置的任务给忘了，只好跑回家再问一遍。还有时候糊里糊涂的把条子交错了人，有一次爸爸让找一位张阿姨，小春雷站在楼道里傻了眼，因为有3位阿姨都姓张，结果一层楼的人都跑出来帮忙，看到他拿的条子是有关大王莲的，才猜出来找的是研究水生植物的那个张阿姨。大人们一边写一边做研究，那些具体的内容小春雷其实是不明白的，不过他对于《十万个为什么》的撰写也有着自己的贡献。有一次隔壁阿姨提到无花果，小春雷听了特纳闷儿，什么果会有5朵花呢？ 父亲一听乐了，不是无花果，而是无花果，因为它的花藏在花托里，不容易看见，所以人们误以为它没有花。汪春雷后来就一直很得意，因为爸爸说《十万个为什么》里无花果为什么没有花这个问题算他想出来的。除了约请专业作者，编辑们还请来了最权威的科学家来负责审稿，比如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等等，都在《十万个为什么》的审稿人名单里。气象分册的审定邀请了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创始人竺可桢来审稿。竺老师当时年逾古稀，担任着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编辑黄庭元一直记得他和竺老见面的情景。竺可桢先生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他们先前寄去的校样，翻到为什么离地面越高空气越稀薄这个问题，指着里面的一些数据问黄庭元，这些你都计算过吗？问的黄庭元一阵脸红，因为他都是约专业作者写的稿子，自己哪想到还要重新计算一遍啊？更没有想到负责审稿的竺老竟然看得这么仔细。这一算，不仅算出了问题，也让竺老改变了主意。他说，看来这些具体数据都得仔细验算，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这样吧，你去南京大学气象系找朱炳海教授，他是我的学生，让他帮你们审吧。刚才我们提到的植物分册审稿人是钱崇树先生，钱老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兼所长，不过他那时候重病在身，黄庭元见到他的时候，这位老学者正倚靠着病榻勉强支撑着上身，还在看着《十万个为什么》的校样，直到去世，钱老也没能把校样看完，但临终前老人家还特意把这件事交代给了两位副所长。1964年1965年间经过重新编纂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正式出版，册数由原来的八册增加到了14册，为什么的数量达到了2000多个，封面插画也更加精美。后来《十万个为什么》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影响力也扩大到了海外。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我们说到每一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都有着新的变化，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第一版出版的时候，当时国人的科学素养普遍还比较低，提出的问题也都比较浅显，有大量类似饺子煮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水为什么是烧到100度才会沸腾，空气里面有什么等比较简单的问题。后来孩子们的视野广了，提出的问题也更有深度了。少儿社的副总编辑洪兴范就说，第六版也就是最新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组稿阶段，就向第一版学习，向新时代的孩子们征集起了问题。2011年5月，新版《十万个为什么》面向10万青少年征集10万个问号，他们收回了4000份问卷，收到了3万个为什么。虽然这个调查征问单和5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但孩子们的问题却发生了变化。当然了，有的问题还是孩子们永恒的疑问，比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恐龙是怎么灭绝的，这些问题跨越了时代，孩子们依然好奇。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视角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的孩子会问，为什么哺乳动物的眼睛都长在前头，这让动物学家们一时都很难回答上来。洪兴范说，我女儿和我一起看电视的动物节目时就忽然问我，爸爸，为什么老虎总是单独行动，而狮子的出现总是一群一群的呢？ 我当时就觉着现在孩子提问的路数已经和过去问为什么饺子熟了会浮起来不大一样了。而有的孩子提出的问题就更是令人惊喜了，比如银河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这些带有终极问题色彩的为什么让编辑们大吃一惊。没想到今天的青少年对世界宇宙的未来这么感兴趣，年纪虽小想的却很深入。作者方面，少儿社这次也找来了100多位院士参与编纂，18个分册，每个分册的主编副主编都是由院士或者这一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来领衔的。主要作者的阵容里也有不少有名望的科学家，除此之外几十位科学松鼠会成员的参与也为作者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创立于2008年的科学松鼠会是一支活跃在网络上的科普公益组织，汇聚了当代最优秀的一批华语青年科学传播者。为了增强对年轻人的号召力，少儿社就把科学松鼠会的创办人姬十三也拉了进来，参与了大脑与神经分册的编写。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如今这年头，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上网一搜就找到，那这样一套图书还有多大吸引力呢？曾经参与写作5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叶永烈就说了，趣味性和文学性依然是《十万个为什么》最大的法宝，不光只是为了回答问题，还想让青少年在阅读中感受到更多的乐趣。好，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王凡瑞的《十万个为什么》。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为什么我要爱上你？为什么你要爱上我？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然后结婚，开始幸福的生活。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为什么我又喜欢上别人？为什么我们要结婚？又为什么我们要离婚？为什么我想有个大房子？为什么我还想有一辆好车？为什么我们要刻苦的上学？为什么还要拼命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服从领导？为什么我们要有好朋友？小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我希望他能告诉我答案。真的，为什么我们都害怕孤独？为什么我会被别人欺骗？为什么我也要欺骗别人？为什么我们会大声哭泣？又为什么我们还会微笑？为什么我们都想过得好一点？为什么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呀？告诉我答案，这么复杂的问题。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